岁月流逝，让往日爱恋也死枯，让我的激情风声之中也渐模糊。回忆真的太多，它变了永远的寂寞，而今宵中发现过去太冷漠。曾消失中发灰，莫再次困扰的徘徊，谁甘于风雨后对我更爱护。 So